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真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黛玉祥带出的 那就是我，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

会不会太可惜？

征程，人中道远不尽心，洒下一路